的小孩在火把下游戏，手捧年糕气度吧，贼喽贼喽的贼喽，贼喽贼喽的贼，贼喽贼喽的贼，心中的欢乐太天装不下，老人和小孩再点燃了火把，

呼唤我的一片绿野。